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还有我 Cathy， 嗨，今天在直播间里的是我们三个人啊，很热闹。这个聊到打车，哎呀，这个中午时间，我估计大家下班了之后啊，不是就午休啊，出去要打车出去吃午饭的人可不少。现在，北京的朋友，哎，这个向你们表示问候，中午打车都不太好打。上周呢有这么一条新闻，后来呢就有人把它编成了一个段子，我看发在这个，以前给朝日新闻每天出这个晚安欧亚苏米贴的这个。王左中右 、 那天发了一条很神的这个字新闻，很厉害。他说某一天啊，这个帅啊去打车啊，这个也就是车，然后呢被一群士给一炮而红啊，一炮而红，最后证明是假新闻，结果什么呢？足好，这条是上周最大的一条，怎么说新闻或者说是假新闻，它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都是一条巨大的新闻，就是关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打车或者说传闻打车的这么一个故事呢。经过香港大公报的这么一个报道，哎，还编得非常细节的，有那个一帆风。通顺的四个题字，说他是在晚上打车的时候，在北京从鼓楼西大街打车打到钓鱼台国宾馆，还给出租车司机题字一帆风顺，结果轰动了网络，持续了六个多小时，到了晚上呢就被辟谣了。我记得那天咱们开这个 call in 还请听众朋友们给大家题字，燕婷还记得那天大家提了什么字吗？ 嗯，那天大家非常的踊跃，那个电话是闪烁个不停啊， 闪烁， 大家都希望那这个。习总给他提四个字，当然这个虽然是个歪歪的结果，可是我们不妨来听一下。有人就说实现梦想，因为这个两会的时候他提出梦想这两个字嘛，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能给大家一些力量或者是一些指引，说哎，最后我们是实现了这个梦想的。那有人说好人平安，这个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他就说现在这个社会啊戾气太重了，那就有一些好人不敢做好人， 好人要有好报， 对，这个社会道德标准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还有人就说平等民生等等等等，还有这个像自由民主啊，公平反腐啊，哎，这一类的都是指向了政府的这个矛头啊。 对，是这个新闻呢，好处在于什么呢？当然，它最后证明是说是一个虚假新闻了。 对， 但好处是什么呢？它有非常可以发挥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题字，包括这里面非常神的这几句对话，比如说这个据大公报的这个原文报啊，说习总一上了出租车，这个还坐在副座啊，这个 副驾驶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司机姓郭，郭师傅就说有没有人说您长得像某一个人，然后这个桥段， 司机呢一开始是先就是照例的跟这个乘客谈了谈一些国家大事儿，然后后来呢这个乘客自己憋不住了，问司机说你有没有发现我 这是后来你编的吗？ 是这个乘客先问的，这个是这个司机先问的，这个乘客就是您有没有人说过您像谁，然后这个乘客呢就说您是第一个认识我的人来，后来就导致这个你是第一个认出我的人来就成为这个网络热语啊，各种人都是编各种的段子把自己的故事编上去。 是，还有最神的一个段子啊，就是北京的朋友们哎，这抱怨北京的打车很难打，怎么办呢？他说我站在寒风中啊等了一下午，最后怎么挥手啊都拦不到车，最后使劲呢把这个裤子提到了胸口。这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一个梗啊。那也是在此之后啊，这个大家关于打车的这个吐槽也是集中的爆发，因为北京的打车难。那关于新闻本身呢，当然了，最后被新华社是新华社发的新华网上辟谣说是一条虚假报道，哎，虚假报道，大家注意这个措辞啊，非常有意思，但是也没有说到底哪一块出了是虚假， 对， 有可能。我想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呢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呢这个报道呢跟这个内容不完全相符，那这里就留出很多猜测跟遐想的空间了。 对，当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中午就已经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那大公报发这个是我记得是在早上嘛？ 对。 然后这个一整天，这个大家就到了办公室，一打开微博就炸开锅了，就各种的。然后呢，到了中午就已经开始有人质疑的一个可能是假的地方，就是这个字体 是。 因为这个他给司机留的这个一帆风顺四个字啊， 对， 跟习总呢以前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个题字，看上去字体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是，我看了一下这个习总在别的地方的一些题字啊，一些墨宝，哎，这个字呢我很难形容是什么体啊，但是就是看上去挺圆乎的。 是是是，可是这个一帆风顺这几个字呢是提的是比较这个细，然后 对这个字比较细长 一 点， 有一个方向歪着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 有人说这是因为坐在这个出租车的副座 拿着这个发票， 对，而且是一个发票，对，这是最最有戏剧性的地方，就是非常细节。这个大公报的新闻写的非常细节。这个司机呢，先找纸啊，然后最后 找不 着，对，只好拿这个发票的背面让这个乘客。 所以说，就直接导致这个传说中习总就没有拿发票就下车了。 是。 所以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一天是蛮荒诞的。早上大家在欢呼、鼓舞的，然后发酵各种新闻的一些发酵。我看到一条评论，他就这样说：“他说这个大陆的媒体网络和人民在信息的言论封闭多年之后，在这样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堪一击的脆弱。”他说：“所幸呢，这是一条传递正能量的假新闻。如果是带有恐怖主义的消息这样传播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灾难？” 大家都早就已经早早的收下买账了，因为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一个关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条新闻啊，很少就是说有人胆子那么大敢造谣造到这个级别上来。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都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中间呢，在从早上这个大公报是纸质版的这个报章啊印出来的，然后又在网上的这么一个报道，早上出街的一份报纸到晚上呢就成为了一份这个历史遗物了。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估计可能也留给后人去考察。因此今天我觉得我们可以关注到的一个这个话题，就是说在北京的这个打车的一个问题。你看，其实真新闻是，习总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去考察过北京的这个出租车的司机的行业状况。当时跟这个司机座谈的时候，还是司机也有反映说这个份子钱的问题，包括这个油钱的问题。当时我看到官方的报道，习总是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所以你看这两天的跟进的新闻，就是北京的应该是发改委昨天晚上就是对，应该是昨天晚上吧，是发出了一条通告，说北京的出租车马上要调价了。因此呢，可能这个我觉得它可能前后之间也是有一点这个联动的一个关系。 就不管这个新闻是真是假吧，反正引发大家一个关注的是这个北京的打车难，为什么是刚好是北京的打车呢？那所有的人一到北京首都啊，中国的、这个、 首都 、除了机场以外，你就可以马上浓厚的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特色，就是堵。那无论你走在哪里，那个就是北京交通广播的那个叫做一路畅通那个节目特别受欢迎，因为它节目非常的长，而且是一路不通，不是一路畅通。大家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车上听的时间很多，这也造成了为什么这个北京的的士司机啊特别能侃。因为他这么多时间他不侃干嘛呢？他总是要接触各地的人，获取一些信息嘛。 我是想吧，咱们这个广播要是能够在北京落地的话，这个收听一定有大有帮助。 节目要拉长， 三D化新闻的收听率就解决了。 对，咱们三D化新闻的收听率就一定解决了这个问题。好，先休息会儿啊，待会儿来聊这个北京出租车的这个问题。好的，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哎，这个 Cathy 忘记我了。 好，Cathy 这个其实咱们三个都是在北京有待过念过书，这个 北京的这个打车啊，每次经过这个长安街，看到那个天安门城楼上写着一个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时候，我就下意识的会看看我旁边这个的哥。 嗯， 我觉得北京的的哥是最能够体现这个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这个一个写照。 对， 就是说上知中南海，下知八宝山。 对 啊，基本上什么，特别是关于世界大事，北京的这个的哥是最多最多意见，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北京人这个说话的方式啊，有一个话我从南方来，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搭。他发表一个意见之后，他会问是吧，是吧，是吧，然后我就很就是半自动的或者说半被迫的说，是。 他在寻求一种认同。 对， 对， 他会有一种非常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他抛出一个段子来，他是在邀请你加入，但是你真的不加入，你保持沉默呢，他也可以一直讲下去。 对，但是北京的司机看上去他们真的是就是嘴皮子很快啊，然后很能讲啊，可是看到他们的生态，你就会发现，哎，他们其实挺辛苦的。就我看到有个调查是说，他们如果工作8个小时的话，就是说是持平，不能挣钱，一定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甚至有的到15个小时。 干满8个小时之后的才是给自己赚钱。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北京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哎，打车叫他司机停，他不停，是因为他们在换班的交接班的时候，他们交接班的地方一定是在一个固定的地点，而北京因为这个城区的一个设计的问题，当时这个梁思成提出的一些这个设计方案没有得到就是认同嘛，所以最后形成了一个格局。对，格局就是说你那个就是工作的地方跟居住的地方没有形成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功能性的一个区域，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对流的，所以现在这个交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必须到那个指定的地方去交接，造成的最后就是大家消费者打不到车，到交接班的比如说6点5、6点的时候，你绝对打不到车。 然后北京的这个所谓的环形放射式的道路，这个几环几环的大家都听得多了，现在就是据说这个上下班高峰时期5环都已经是堵得水泄不通。是，然后呢这些司机其实你可能比方说我6点要交接班、我4点半就得从我刚刚拉活那地儿往我公司奔去。 真是， 就他们一般在堵车的时候，他们是一般不愿意拉人的。那这个造成另外一个生态，就是北京的黑车非常的猖獗。 对， 那黑车这个猖獗呢，一方面是因为那存在就是合理嘛，他肯定是他有他的前阵，而且很多的士司机，你知道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吗？他就说我就希望成为一个黑车司机，就是我的理想。 哎，你真说， 因为他们要交， 真别说啊，我有一回在北京打车，我就碰上一位这个还是女司机，女司机以后上街上车以后，我就看她挂了特别多的这个自己的照片啊， 为什么？ 然后呢，对，我就问她，我说这个大姐，我说这个为什么车上这么多自己的照片啊？她说你难道没有觉得我像某一个人吗？这她上过张绍刚的节目，你知道吗？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的士之星啊，上过张绍刚的节目，所以说呢，她还哇，马上就掏出来这个她的一个 MP3， 然后给我听她这个上张绍刚的节目， 这个作为低姐的荣誉感， 对对对，是一个很有名的低姐，可以说在北京好像他给我听的不光是张绍刚的节目，还有北京的当地的低视台啊，都有他的名字。好，那然后就聊，那我说您开车之前是干什么的？我说开黑车的。 这个职业规划是非常完整的， 这个职业 career path 很完整。 然后我说那为什么黑车不开了呢？他说有一回给这个交管局给逮着了，罚了10000块钱，这个就火了，然后就不开黑车了，然后就成了的士之星了。 但会不会日子其实过得更苦呢？ 对， 的士司机是要交这个份子钱的嘛？ 对，还真是很难说。我问了好多这个黑车的司机啊，你看这个很多黑车的司机都他的工作时间是比这个的士的司机短很多，而且其实他的工作量他大部分可能花在重点时间的这个趴活上，就是在那边等客人的这个时间上，他不需要在马路上这兜圈。 对， 所以说呢，他的工作时间是比较短的。那我问过几个。这个开黑车的这个司机，他们好像觉得日子应该过得还不错。 我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去那个什么蒜底下村啊，就是那些近郊的地方拍东西嘛，都是找的黑车司机，然后我们会跟他砍价。然后那些人其实一般就是村子里面的人，或者是这个北京郊区的一些人，他们车是自己的，他中间你拉多少就赚多少。 对， 那你出租车不是一样，你中间有一个公司啊，你这个剥削的程度还是挺高的。 对，出租车司机曾经他们呢，就是在北京还有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发生过拒载的事情嘛，大家也闹得很厉害， 罢工。 可是其实他们拒载也是有一定的理由，他们也想要像黑车司机一样那样拉一个200-300的活，我今天可能就少堵在路上很长时间，对不对？ 对。 然后呢，我因为现在我觉得咱们国家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实际上 在出租车行业是政府垄断了， 嗯， 就是所谓的一种特许经营， 没错， 牌照全都是政府牢牢的把在手里，然后他下放给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再去派给这个出租车司机， 嗯， 所以我们现在打车难的问题很根本一部分是根本就是政府造成的， 嗯， 政府垄断造成的， 嗯， 政府牢牢的握住这些牌照，导致不能让这个市场完全的开放。如果我们把问题都交给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不是这样，不能解决就业，然后打车难的问题也解决了， 嗯， 然后呢还能解决这个城市的环境的污染问题。 嗯 嗯，这个有人就这样建议说，可以把那些黑车司机也漂白，就是让 招安了， 对， 招安了， 把他们让他们加入到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队列中来。那中间的这个制度势必是要发生变化。 关键是黑车司机他没法成为正式的出租， 因为没有 没有 牌 照， 对，他拿不到，根本没有办法以 个 人的形式加入， 啊，对，北京一个牌照已经就很多年以前已经是二三十万一个出租车司机牌照， 对对对， 你想他要工作多久才能把这个牌照钱挣出来？ 现在， 你说到这个牌照的价格，我们来看看香港这个牌照价格。香港的出租车司机也挺辛苦的，其实跟北京的是不相伯仲。但是问题是，他辛苦呢，他是可以挣到钱的。我们来看这个牌照的价格啊，香港的这个二月份的最新价格，红低是700万一张， 红低就是在 港岛，对，绿低就是新界的500万， 嗯，500万， 对，500万。 哦，一张牌照， 一张牌照，嗯，对，所以这些都是握在私人的这个 500万，相当于这个在新界这边一套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 差不多。 真的有房价现在差不多啊，60平， 实用面积50平， 500尺，600尺，嗯，对，这个可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香港的这个牌照价格非常的贵。那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跟一些 我真有钱，我去投资一块牌照，我也拿得下来。 就是，他们很早以前，如果这块牌照是他自己买的，就是这些司机他是非常挣钱的。但是如果现在还要去买牌照的话，或者是跟别人来合租的话。合用一辆车的话，那这些司机他们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现在你要买还可以买得到吗？ 那就是这个价格呀。 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差别，就是你现在如果在比如说北京，你可能你有钱你现在都买不到这个车牌。 是是是， 在香港的话它是一个市场在炒这块牌子，对不对？ 北京你不要说出租车司机了，现在普通的想买车的人都得摇号还得撞大运呢，更何况是出租车司机呢。 哎，这真是，所以很多的出租车司机说啊，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单班啊，一辆车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人开的话，一个月固定的交给出租车公司是这个5100多块钱，所以说呢摊到我每天我就眼睛一睁我就欠出租车公司300块钱， 是 基本上我干到每天 这压力太大了， 从早上出车 是 我开到下午才把这个拉平，那我还这个还没有算油钱呢，是不是？ 油钱我觉得是他们非常大的， 对，包括这个然后很大的一个抱怨的这个点，就是在最近这两年的油价的一个上涨， 是 油价的上涨，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的利润空间就更小了。 是因为咱们国家这个成品油定价机制是就所谓的可以跟随国际，但是是怎么个联动法呢？是国际涨，我们立刻就涨，国际都跌了好几个月了， 我们 还 没 跌。 对， 那个我再说回到这个香港的他们的司机啊，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早班打车嘛，所以你会对他有更多一点的了解。 对，人家这个有没有问你是干哪行的？ 总是那么早， 对，总是那么早早起床，又不是早晚早上回去， 而且还蓬头垢面的，是不是？ 没梳头， 所以那别人不会对你产生别的怀疑。 好，那这跟司机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他们这个有一些除了这个牌照是私人的以外啊，他们就是小圈子的那些呼叫台 是 特别的发达。 是香港一个出租车的这个司机前面摆五六部手机 ，我也觉得非常 厉害，好像像这个军队当中的这个无线电兵也不过 是 这个。 对，所以他在开车的同时，他还要就是耳听八方，还要记住那些路名。 对， 那这个当然是有回报的，会给他增加很多的收入。因为 call 车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方法，就是说你下一个比如说7:20接了一班车，7:40在哪里有另有一班车，这个是一个统筹的管理嘛。 对， 那资源不浪费，每个人都打得到车。 它是一个很定点的一个投放资源，你就是在 减少了它的空载率。 真是，我在香港认识的朋友就是说本地啊，香港人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超过他如果估计路程是超过50块钱车资的，他就一定会先打 车 先叫， 是是， 对吧？然后他这个车子通常能够在10分钟左右能够到他这个地方。但我就想，你说这样的方式在北京可以实现得了吗？其实最近啊，在这个北京有人找出了这么一种这个通过微信来制造这么call车台，哎，这个会产生一点什么样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待会儿来说。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今天咱们说的是打车的这个事情啊，在北京这两天在开听证会了，那么很有可能呢要从每公里的这个超过三公里之后啊，每公里的 1.6 元呢上涨到了两块钱啊。那现在北京的打车的起步价呢，你看还是白天还是10块钱，那加上燃油附加费也是在这个13块钱。那上海呢就是白天已经是14块钱，夜间我看了是18块钱，上海应该是我了解到的在这个内地的是最贵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听说因为这个打车的费用提高了影响打车的人数，照样还是在上海我也是碰到哎打不着车的这个问题还是很突出。 这个供求摆在这里，不是说你用什么样的价钱就可以影响到它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刚才在说这个打车软件的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在手机的这个安卓的系统上搜了一下，哎，一大把，而且各个城市的你看排在前面的针对每个城哪个城市设计的，就基本上说明这个城市打车是非常难打的。我看到第一个应该是北京的，第二个是杭州的， 是，然后现在包括深圳都可以用。它这些软件很厉害，就是它是你比方说你装了这个软件之后，你在上海的时候你可以打，你出差到北京你可以打，你到深圳你还是可以打， 全国通用， 是全国通用。因为它实际上非常原理很简单，就是你作为一个乘客你下一个乘客端，然后呢司机他下一个司机端，然后它就会显示说你周围现在有哪些车。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点对点的精准营销，可以说是。 对， 是，而且我觉得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让大家，而且很多人因为现在这个 比较高效吧， 对对，比较高效，而且打车软件非常多，所以就导致乘客跟司机呢，他们都是每个人就下好几个软件，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平台啊，大家资源就更多了，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它现在是一个口碑营销在传播了，相当于大家都是，比方说我 这个好用， 对对，我就去跟别人说。现在呢是人跟人，大家乘客之间互相传，然后司机呢也会向你推荐这个软件。 是，我上次在北京打车就发现，可能年纪比较轻一点的这个司机啊就已经手机上就在用电招了。 是， 我也听说在业界这两天在说有一些投资就开始投向了做手机这个打车应用的这些公司，但是哎，这两天应该出了一个消息，对这个这些开发者来说不太利的。这个北京市的监管部门就说了要整顿这个市场，因为呢价格上面可能有一点问题。它这个价格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机制啊？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竞价的，当然它一般的来讲它是会采用说我不加钱的，但是他们还有一些选项是说你可以加五块、十块、15到20，最高可以加到20哦。也就是说，比方说你可能现在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段， 或者急着用车， 对，你周围呢又可能只有一两辆车，也许大家要同时打车的话，比方说我是一个远活，你是一个近活，可是我这个又着急，那你又想非常快的打上车，我觉得如果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加上5块钱，我是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实际上北京你如果是用它的统一的那个电招中心的话，是要加3块钱的， 对， 那3块钱跟5块钱相比， 而且那个电招中心成功率 非常不靠谱，真的很不靠谱。我觉得 深圳的还挺靠谱的，深圳你打电话基本上都能叫到车。 是，我觉得这个竞价机制还是你可能初乍起来听起来觉得说是，刚才我们有讨论到啊，这个朱明奇就觉得这是变相的涨价，我觉得 OK， 因为这个供求关系如果决定在这里，你不如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市场来做，用市场机制。 哎，这个会不会最后造成一个两个司机都说我们都不去，你要加到50我才去？ 对，这有可能。 这个得给黑车，很多的黑车司机提供了很多生路， 因为你没有办法辨别他到底是一个正规的出租车司机。 这个要在他那个比如打表的那个地方安装一个什么连接的。 是， 还有我刚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用电招来做的话，它会造成一个另外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万一你下车以后你这没有法律效力，你这不是强制的，你万一就说哎，我刚刚说了20块，这个司机说给你变成25块，或者说你又没有办法提供这20块钱的发票， 对呀， 对啊，那你这个会又会产生新的更多的纠纷。 但是它还有个点评机制哦，它很厉害 啊，所以靠口碑这一块制约了你。 如果你是一个总是爽约的乘客的话，OK， 那下次也许就你的信用率就降低了。 那怎么跟他那怎么跟你这个捆绑在一起呢？难道这个 手机绑定账号吧？ 对对对，可能是。 哇，这个是相当高级的， 这个想的不错， 想起来是很周全的一个嘛。但我就比较担心的一点是，按照我们中国式的一些事情的发展思路，就是最后可能政府要把这个生意抢过来做，然后统一的说啊，全国打车。 或者是各地必须用这个软件，其他的软件一律都是非法的 啊。这工信部出来接收了， 这个方法是很蠢的。为什么你自己之前不想起来一种这样的方法呢？ 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对， 这样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好，刚才说到这个软件的这个开发的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在2006年的时候，或者我昨天看到一个在新浪的这个网站上2006年的这么一个调查， 嗯， 说如果出租车涨价， 嗯， 你还会打车吗？会说或者说会不会影响你的打车的频率， 嗯嗯嗯， 当时超过90%的人是投我会减少打车的这个次数， 嗯 哦， 但是你看这个2006年到现在为止涨过价，加过这个燃油附加费，打车的人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打车越来越难，越来越难打。而且北京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数量其实是在增长的，现在北京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数量官方的一个数字是将近7万，那实际上你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你加上黑车的话应该接近8万辆的这个出租车。8万辆的出租车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呢 有8万辆吗？我看到他最新的这个2000年这个申奥成功，就是当时是因为了就是交通顺畅是6.6万啊， 嗯嗯， 然后在北京的12.5交通的规划里面是说2015年之前还是6.6万，嗯， 官方有一个6.8万的一个报的这个数字，嗯，但是我觉得你得算是有一些黑车，还有一些以出租车名义在经营的三轮车和电动车。哎，你真是这个电动车，这个 蹦 蹦车啊，在这个北京，你已经"蹦蹦"这个词啊，进入到了外国人学普通话的这个词典里面。有 一 次有一个对，有一个这个外国朋友，一个洋妞问我说"蹦蹦"是什么东西啊？我说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蹦蹦。后来哎，发现这个蹦蹦啊，你说这个蹦蹦非常厉害。他比如说我在高峰啊，我以前在北京打车的时候，比如说周6晚上7点钟， 嗯， 啊，周5晚上7点钟吧，我从朝阳门打车打到鼓楼， 嗯， 好吧，我已经在寒风中伫立了一个钟头了， 嗯， 终于打到一辆车。这个时候上一辆蹦蹦，他开口跟你要50块钱， 嗯， 你可能打车过去正常也就20多块钱30块钱吧，他跟你要50块钱，好，我上了，他20分钟就给我送到了。 嗯，是 他一路上这个是人行道上他可以开， 嗯， 机动车可以开，非机动车道也可以开，正行可以，逆行可以，闯红灯也都可以，就差飞行没有飞行。 其实蹦蹦如果撇除掉这个安全因素的话，我觉得蹦蹦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式。 因为北京那个马路吧实在是太宽了，然后路也非常的长，也不是点对点，它的公共交通真的没有发达到 这样一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词叫坐车拉风啊，这个蹦蹦是非常拉风，它这个是实际上的拉风，就它冬天的时候会挂一个大棉被啊，挂在那个后面， 是没错没错。 然后你这个人呢是倒着骑在那个车上， 它有那个人造的小窗户，就是用那个玻璃纸贴的。 然后呢，那个冬天的那个寒风嗖嗖的往里拉，这个是一路开一路拉。 是 因为我刚去上北京上学的时候，嗯，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广播学院在那个梆子岭那儿， 然后从 广播学院附近的这个蹦蹦车是最 多 的， 从梆子岭打到北门，我记得是5块到3块是吧？ 那个时候有一些三轮车，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人道，我就觉得哎呀，坐三轮车就是那个大叔特别的累。然后我那个时候，比如说他收2块， 感觉人家是骆驼祥子， 对，我会多给他1块钱 啊。 但是到了大四毕业的时候呢，就发现哎，那个三轮车怎么涨价涨那么厉害 那么近的一段距离，他要开口要5-6块。我说啊，现在涨价涨那么厉害？他们说当然了，现在你爱打不打呀你。 是， 而且现在的三轮车都机动车化。这个三轮车没有人在踩了，都 是 这个跑小电瓶， 先蹬一下， 蹬一下，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就来了。 对，然后这个北京叫蹦蹦，你知道天津叫什么？天津把这种叫狗骑兔子。 狗骑 兔 子 为什 么呢？ 其实我一直也不太理解，我在听这么多年， 我知道东北的那个三轮，这个如果后面的这个兜在前面的话，这叫倒骑驴。 大家都是各种各地有不同的叫法，但 口语化 是好。这个打车非常有意思。其实我觉得呢，以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在比如说在杭州， 嗯， 以前是有一阵子大家还是用三轮车来出行的，就有点像上海的以前这种黄包车啊， 嗯， 人力的这种车还是挺多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可以保留的。因为你说它其实是一个非机动车， 是 在一个低速的条件下，如果说你限定它这个速度不能超过多少的话，对于大家短距离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非常，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为什么？ 我觉得在香港我就充分体会到了就是公共交通的便利，就你出门无论隔多少米你就都有就是小巴啊，无论是绿巴啊还是红巴， 嗯， 那这个地铁每一站都能到不同的地方， 嗯， 而且它的天桥都指路性的非常的明确。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统筹安排的，然后让大家出行方便。 嗯， 那如果一些黑车的越来 来越多，或者是甚至是黄包车的付出，会搞得这个你在哪里通行呢？ 所以关键还是因为香港的路不堵。 对，但是香港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它在最初规划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非常明确， 对，北京 一早就想好了。 对，北京是已经成这样了，现在只能是 打狗皮膏药， 健步行步。 是这片补一块，那块补一块，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年都缺乏一个整体的城市规划。是， 咱们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 咱们这盘很大的棋还没有下完啊，最后的这个过河卒，这个卒子还没有过河。好，非常感谢这个今天 Cassie 的加入，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全媒体的话题。今天的全媒体呢，跟打车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是有关昨天发生在如果大家是做投资的话，一定会注意到美股昨天在盘中剧烈的波动了一下，原因呢竟然是 也是因为一条假新闻。 对，是跟假新闻有关。 对，这个新闻是因为这个美联社的这个 Twitter，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相当于中国的微博吧，这样的一个社交网站， 或者说是微博的前身， 遭到了黑客的一个攻击，然后就说白宫发生两起爆炸，然后美国股市就应声大跌啊，有些投资者被这条假新闻弄得是非常的被动， 被忽悠了。 对，那后来就告诉大家说，哎，这个是假新闻，是被黑客这个入侵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出来说，哎，美联社的这个 Twitter 都被黑了，你还会相信像 Twitter 或者是微博上的一些新闻吗？这些这个社交群体他们的公信力，他们的信任度会不会下降？ 是，这个跟我们今天说的这条新闻还真是有很大的 关系 啊。这个习总打车的这条新闻其实就是以微博为主战场进行一个发酵，大家都以为是真的，都在微博上夸夸夸夸的转，然后最后又是在微博上辟谣的。所以有人也说，那你看比如说像新华网，它是新华社的这个微博吧，这个但是它在网上转的这个消息，你说代不代表新华社的立场呢？新华社作为一个国家通讯社，我们倾向于它的这个声音都是相当于真理 啊，这个真理来自真理部的声音。那你说他这个时候微博上发了一条假新闻，你说我们是信好呢还是不信好呢？啊，欢迎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意见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好，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凤凰 FM 下载下来，然后点进到正在直播的三立化新闻，可以直接跟我们一键 call in。 好，一首歌之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新闻有话直说，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好，今天的这个热线已经进来了，关于美联社的这个 Twitter 账号啊被黑，然后发出了一条奥巴马在白宫爆炸中被炸伤的消息，导致这个美股一度剧烈的波动，但是辟谣之后呢又该涨的又涨回来了。 其实这样的假新闻也是屡见不鲜啊，每隔一段时间都或多或少会出来，但是呢有一些官方媒体或者是重大的一些媒体，如果他们出错的话，影响就会很大。 这个你怎么样看待这个媒体的社交账号跟他这个本身的媒体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咱们的老听众，北京的赵先生又打进来了。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好久不见了。 啊，出差了。 哦，出差了。好，这个出差出的好吗？ 哎，我接一句出租车里说一句。 是，您说。 北京的出租司机他们特别矛盾。他们怕涨了钱以后啊，不是涨钱打车，是怕公司涨份儿钱都。 对。 这 个我们以前有采访过。 这事儿您应该发言权比我大。 对，完了我再说啊。 您说。 我要今天这题目，我要想上那个多媒体新时空啊，我就应该这么说。我前两天。总书记那事儿冒了乌龙，大家都说我们这网站什么这那的哈不好，这不传这消息这那的。那呢，我现在可以说了，美国人不是也干这事儿了吗？所以我们那也不算什么说。而且呢，对吧？美国那个推特，他们那些微博上的全是造谣，是吧？鼓吹什么中国威胁论，我们不要看他的，是吧？ 啊，您这个， 但是呢，我就想 是您说， 肯定美国啊，这种事儿特别少。为什么要如果说要老有这事儿，那股票不会一下100多点，是吧？ 就一下就相信了， 对对对，就说这种事儿很少，是吧？不像咱这似的，你跟全国人民说100多个那个 N 什么酒，是吧？还有人不信呢。我这回出差说还这，是吧？所以有时候就说这种事儿呢，你真是让你哭笑不得，是吧？ 是 完了我。 所以我而且呢特别可笑的是啊， 嗯， 美国那个推特我们也看不着是吧， 嗯， 但是呢我们就想呢今天这话题呢多少有点意在不言中是吧，来全世界人民没那么傻是吧，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没那么傻， 嗯， 我们现在看文章就是有时候反着看有时候正着看是吧， 嗯， 比如那个新闻联播也是很多东西我们是反着看是吧， 嗯， 所以呢大家呢得出这么多很多经验是吧， 是 谢谢您啊， 哎，这个赵先生的经验尤其丰富啊，这个正着看反着看斜着看，哎，这个 他其实代表了很多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啊， 嗯， 一些受众，大家 赵先生非常， 嗯， 非常精辟说话， 现在已经完全转过来不是那种你说我就信的这种时代了，你说我还 得琢磨琢磨然后酝酿 我也发一条 对我也发一条，好 好来了， 下一位是这个易小姐来自香港，易小姐您好。 你好， 哎，您怎么看呢？您会这个相信，比如说这个微博上的大 V 也好啊，或者说这些媒体在微博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信息吗？ 我觉得可能要首先从为什么我们不去相信传统媒体这一点来说一下。因为长期以来媒体给我们的感觉都是政府的喉舌嘛。 嗯， 那么 您说的是中国媒体？ 您说的是官方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什么意思？ 传统媒体的意思就是电视啊、杂志啊、报纸啊这些， 啊， 而不是指 相 对 于新媒体。嗯， 您指的是在中国吗？还是全世界都是这样？您的意思是？ 嗯，主要的还是在中国吧，但是我相信全世界有一定的共通性嘛。 嗯嗯， 好，请继续。 那么传统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呢，这样一个刻板印象，我想一直在公众的心目中都存在吧。嗯，有时候从很多实际的运营方面的角度，比如说电视台是否能够运行啊，杂志的刊号呀，有形无形的政府都会有一定的控制力。那么我觉得中国政府目前还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于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当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有一个完全自由的讨论空间，好像大家说的全都是真话一样的一个氛围形成。对，好像。 嗯，那所以您是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吗？ 嗯，我不认同。 嗯， 因为我不相信，不说不相信吧，就是我相信政府在，即使是在新媒体上，它的控制也是不会松懈的。我相信，任何政府都不希望舆论发生一些混乱啊什么的。嗯，尤其是新媒体，虽然看起来好像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但是由于信息的爆炸性和碎片性等等，嗯，公众想要接收到的信息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要接收到的，然后他们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呢也是非常有限的。嗯，通过一些有效的，比如说opinion leader 意见领袖等等，或者是加 V 账号这种， 嗯， 筛选吧。我相信公众能够接受的信息还是被选择过的。 嗯，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易小姐啊，嗯，这个非常的批判。接下来也是来自香港刘小姐。刘小姐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怎么看呢？您同意刚才这位易小姐的看法吗？ 嗯，其实我觉得尽管社交网络会传出一些很不实的报道，但是我还是会经常去玩这个推特和微博。 嗯， 因为我已经年轻人成习惯了嘛，不过还是会有选择性的去相信上面的一些消息，毕竟推特或者是微博啊在第一时间发布这些消息可能会出错的几率会比较高一些。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些网络，这个社交网络，它这功能不仅仅是最快速的去了解一个新事件，更是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去参与一个讨论。所以平时我不仅仅去看这些它上面的新鲜事情，而且更会去关注他们这背后的一些留言，网友的一些留言。我觉得看这些留言的本身比看这个新事件要有趣味的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在看这些评论的同时，也是你对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一个了解的过程， 嗯， 然后你才会去选择去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是我的看法。 哎，刘小姐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嗯， 有的时候微博上这个讨论啊是有来有往的。 对，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大家只会说，哎，某某们说了这样一件事， 嗯， 但是 有人评论说这个评论可能是一个很精彩的点。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国内的网站啊，它有一个新闻的一个口号叫做"无跟贴不新闻"。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口号。 有道理。嗯，再来接听下一位。 好，下一位是李小姐。李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李小姐是来自北京的吗？ 对。 哎，北京的朋友您怎么看呢？ 我对这种我一般还是不会信的。 嗯，您平时上微博吗？ 上。 上微博。Twitter 呢？ 那个不上。 啊。 因为就是在国内上不了。 嗯，有的人有别的翻墙的方法，但是您说您上微博，但是也不会太相信微博上的内容，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造谣的能力特别强，然后他一般就那种刻意造谣的会就是会把很多这个事情的细节啊、照片什么都呈现出来，营造一种很真实的这个很真实的这个感觉，然后其实大部分人也都会信，然后给人一种就是可信度非常高的感觉。 嗯，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事情，就是如果大家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缺乏一些科学知识的话，就是也就会信，比如说之前那个日本那个核电站出事儿，大家去那个疯狂的抢盐什么这种， 嗯， 很多事儿可能就是一看也都知道这种东西都是瞎造谣。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这个区分度它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一般还是会，就尤其是这种可能离自己又很遥远的事情， 好的，好，非常感谢北京的李小姐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马上来接听下一位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杨先生是从哪儿打来呢？ 上海。 哎，上海的朋友您怎么看？ 我是觉得有两点要谈了，一点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相信尽量的主流媒体，可能像 Twitter 啊、微博啊这种，可能我觉得上面的一些不实信息比较多，未经证实的，我觉得还是看一些报纸啊，包括一些比较官方的一些网站，可能相对会好一点哈，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可能我觉得从时间性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当下特别即时的有些信息的话，可能未必准确性很高，就需要我们可能拖长一定时间，可能类似于过一天啊、过两天啊，看一下它的一个真实性，就是特别突发的一些事件未必是完全准确的一些信息的。 好的，上海的杨先生这有经验之谈啊，有的时候求快就不一定能够求准，比如说像咱们这个习总的这个打车的新闻，你看六个小时之后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啊，大家这个微博在国内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事物了，因此呢大家每天看微博啊，这个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像刚才好几位朋友每天可能上微博但也不一定全信，或者说呢我知道怎么样去看，像这个赵先生说我横过来看、竖过来看或反过来看，哎，都有自己的这个方法。 现在大家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对，这个其实从来也都不傻，对不对？好，这个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叶婷， 感谢您收听，再会， 拜拜。